好啦，咁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今日呢我要講嘅題目呢就係要講呢個所謂叫做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咁樣呢點解要講呢一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呢？因為我哋而家呢個現代世界裏面呢，我哋發現現代世界裏面呢出現好多危機，尤其是呢個政治同經濟，政治同經濟方面呢我哋出現好多危機。咁喺現代世界呢個危機裏面，我哋表面睇佢哋確實係好多政治同經濟危機存在咗喺度，呢個世界隨時打仗，經濟呢隨時呢會呢個呢崩潰。但係其實喺呢個政治同經濟危機嘅背後呢，真正嘅危機其實係呢個學術文化嘅危機。這個所謂學術文化的危機呢其實就是指這個人的一種思想態度，這個人思想態度的危機其實呢就會影響到我們這個政治經濟，影響到我們人整體的文化，整體的生活的發展。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呢思想態度的危機。我哋而家現行一種好流行嘅一種思想態度，其實可能係會斷送咗我哋人類嘅文化前途而我哋唔知嘅咁呢個所謂而家都相當流行下嘅思想態度係乜嘢呢？就係呢個呢，我哋好多時呢就係會唔承認呢個真理呢係有呢個客觀性同埋普遍性。我哋發覺原來呢有好多人嘅講法呢裏面呢都唔承認呢真理呢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咁樣有啲咩講法會唔承認呢個真理有客觀性普遍性呢？就係好多時認為唔同嘅人佢有唔同嘅觀點，呢個係相對嘅。你有你的講法，我有我的講法，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種相對的講法，相對主義的講法呢就不認為這個呢真理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很多人都有這些這樣的講法的，既然這個大家有不同的觀點，這樣呢你有你對，我有我對，無所謂一個呢客觀的真理或者普遍的真理的。這樣的態度呢好像很開放一樣，但是其實呢這種這樣的態度呢有可能呢會斷送人類的文化前途的。這些這樣的不承認真理有這個客觀性普遍性的講法呢，他就其實就是認為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的，全部都是個人主觀信仰來的，這個所謂真理都是個人的主觀信仰，這樣這些看法呢其實就不是來自今日的，不是今日才有的，很久以前呢已經有人是這樣看的了，例如這個古希臘的時候這個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 他是一個當時這個古希臘這個智者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是一個街頭的教師這個智者學派呢很多時候呢就是在街頭呢教人的，這個街頭的教師傳授知識教人怎樣辯論怎樣可以在法庭那裡勝訴這個普羅塔哥拉斯呢他在這個雅典呢就有罪被判有罪就認為他這個呢個主張這個無神論所以呢就要搞到呢最後他要逃亡在逃亡的時候呢就這個呢沉船沉死的。 咁咧，佢咧有一句名言，就係咧所謂呢、這個好出名嘅，就係叫做人為萬物嘅尺度，或者人為萬物嘅權衡。咁呢個咩叫人為萬物嘅尺度咧？咁樣咧，佢呢、這個人咧，其實咧就唔係指全人類啊。人係萬物嘅尺度啊！呢啲咁嘅講法咧嚇，就係、是、好似有啲類似呢個咧康德所講啊，人為自然立法啊，類似啲咁樣嘅講法啊呢、這個啊，但係佢呢個所講嘅人咧啊，並唔係指呢個全人類啊。人係萬物嘅尺度嘅意思，佢呢個人咧，其實係指一個主觀嘅個人即係一個咧我個人啊，作為萬物嘅尺度。由我嚟到去睇一切嘅事物我本身先至係我個人係佢嘅尺度我個人先至係標準咁樣咁所以呢、這個佢嘅意思其實講緊一個主觀嘅個人，咁所以呢、這個普羅塔哥拉斯佢嘅講法咧，又叫做呢個感覺主義主觀主義或者叫相對主義因為咧，每個人嗰個感覺個實在性係因人而異你嘅感覺同我的感覺係唔同嘅呢個係主觀個人嘅唔同嘅感覺嚟你嘅感覺我感覺唔同，係因人而異嘅咁所以呢個咧，每個人睇嘅外物咧外在嘅事物咧都有唔同嘅佢嘅感覺都有唔同。咁所以咧，變成咧呢、這個外在嘅事物咧，本身都冇一個客觀性你睇嘅外在事物同我睇嘅外在事物都唔同嘅嗰、那個感覺都唔同，所以變成咧，就算講呢個外在嘅事物都好，都冇一個客觀性一切嘅判斷其實都係一個個人感覺嘅判斷咁所以咧喺佢呢個主張底下咧，係冇任何嘅客觀嘅真理存在冇一個客觀嘅真理一切嘅命題經過粉飾可以成立，用嚟說服對方無論佢嘅內容幾咁軟弱無力都好冇所謂嘅咁樣，因為佢呢啲係一啲街頭嘅教師嘛，教人點樣去辯論咁樣，所以咧所有命題。你咧經過一啲功夫之後咧，其實咧都可以用嚟說服對方嘅，所有命題都得嘅，冇所謂嘅，呢、這個佢內容幾咁貧乏都好，經過佢呢啲咁樣嘅技巧嘅訓練咧，佢都能夠咧用嚟說服對方嘅，這個因為佢覺得呢個所有命題都係呢、這個主觀嘅啫嘛，呢、這個都係感覺判斷嚟噶嘛，所以這個呢個咧你懂得講就得噶啦，就能夠呢個咧說服到對方噶啦，所以咧一切命題既係真理又係謬誤冇所謂嘅，係唔係真理冇所謂呢個所以呢啲命題咧係可以同時係真又同時係假係冇一個客觀嘅對錯或者冇客觀嘅真偽命題。最後的標準就是能不能夠說服對方，能不能夠博到對方嘛、這個、所以命題的標準就是看看他有沒有用這個命題的標準就是看看有沒有用這個有用就是真的，沒有用就是假的這樣來說的、這個、所以命題呢所以呢啲咁嘅講法咧，又叫做實用主義或者功利主義或者叫常識主義咁樣咧所以呢一套嘅主張咧，後來就變成啲所謂紅辯術啦變成一啲咧詭詞用嚟咧呢個咧專門咧你會覺得佢係強詞奪理佢係能夠破壞各種唔同嘅文化道德。因為佢咩都可以呢、這個博到你噶嘛，就睇你講唔講通有冇用咁解嘅啫嘛，冇一個客觀絕對嘅真理嘅標準噶嘛，咁所以佢可以破壞唔同嘅講法。 啊這個啊、所以這些講法呢最後呢就會導致這個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的出現、啊啊、所以剛才我都講過、啊、俗語所謂、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啊、這些就是相對主義、啊啊、除了這個這樣的講法之外呢，流行的講法怎樣講這個相對主義呢，有很多不同的講法的、啊這個啊、譬如說這個、啊、每個民族有他自己、啊、民族的真理、啊、這樣、啊、這個、啊、我們、啊、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的講法、啊、這個、啊、你不要用這個什麼普世價值啊、普世標準啊來到強加我的身上、啊、每個民族有他自己民族的真理、啊，或者每個時代有佢個時代嘅真理，有啲咁嘅講法嘅喎，呢個啊，我而家呢個時代有呢個現代時代嘅真理，你唔好將呢個古代嘅標準咧加喺我呢個現代嘅身上邊之類咁樣啊，或者咧有啲主張咧就係講呢個咧，每個階級有每個階級嘅真理啊。每個階級有佢自己階級嘅真理喎，咁都有個有噶呢個嚇呢、這個呢啲啊社會主義啊嗰啲咁嘅講法，就係呢、這個啊講階級性啊嘛，呢、這個啊每個階級咧有佢自己嘅真理啊呢、這個啊或者這個呢個咧唔同嘅政黨係有佢自己政黨嘅真理啊，唔同政黨有唔同嘅主張啊，唔同嘅主張咪有自己嘅真理啦嚇呢、這個啊。咁呢啲咁嘅講法咧，都係一啲咧否定真理客觀性同普遍性嘅講法。咁、啊、所以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同呢個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啲相對主義咧差唔多嘅意思嚇。呢、這個五十步笑百步嘅啫嚇。呢、這個咁、啊、我哋如果承認呢、這個真理係冇呢個客觀普遍性嘅我哋承認真理係冇客觀性、冇普遍性啊，咁即係話冇呢個客觀性嘅真理，或者冇呢個普遍性嘅真理喎、啊。如果冇普遍性嘅真理、冇客觀性嘅真理嘅話咧，咁咧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原來咧唔同嘅民族佢哋有自己嘅真理咁即係話咧唔同嘅民族係唔能夠互相認識嘅、哦。因為他只是有自己的真理，而沒有一個所謂客觀普遍性的真理，那即是我們是不能夠認識到他們的真理，他們又認識不到我們的真理、啊、不同的民族的真理是不能夠互相認識的、啊、不同民族的學術文化呢是不能夠互相交流的、啊、也都沒有必要去交流、啊、你有你的文化，我有我的文化，交流來做什麼、啊、這個、我有我中國特色的一種文化一種標準你們西方有一種西方的標準這樣這個我們是不能夠交流也都不必交流的這個或者我們用時代來劃分過去以前有的真理，以前有的一種學術文化是舊時代的真理，或者只是舊時代的學術文化以前的東西我們應該無情地放棄它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已經死了的事物已經過去了的事物舊時代的事物這些我們是不需要保留的咁啊，又或者咁樣即係呢個咧過去同現代咧呢個啊冇交流啊，呢啲咁嘅講法呢個啊，即係唔能夠互相溝通，我哋都唔需要學古代嘅嘢呢個咁樣另外咧或者呢、這個某啲學術或者某啲學說佢總係咧會偏袒某啲階級某啲政黨咁樣呢個咁嘅話咧，即係話咧，呢啲政黨或者呢啲階級同其他階級同其他政黨咧就唔能夠交流嘅呢個因為咧呢、這個真理咧原來係唔能夠超越佢個階級，或者呢個真理咧係唔能夠超越佢嘅政黨咁樣即係、這個 好多時都係咁噶，我哋睇翻而家台灣好多時都係噶，藍綠陣營咧，佢有自己嘅真理啊，呢個啊好難超越佢哋自己噶，呢個啊冇超越自己嘅政黨嘅真理啊咁樣啊，即係有啲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啊呢個啊，又譬如呢個希特拉嚇呢個啊，希特拉就認為乜嘢咧啊？認為呢個德國嚇係應該或者唔係德國係。有佢自己嘅數學物理德國嗰個數學物理咧係佢自己嘅呢個啊，咁愛因斯坦都講呢個物理數學噶嚇，但係愛因斯坦所講嘅嗰個相對論咧係猶太人嘅愛因斯坦嗰啲係猶太人嘅物理數學咁所以呢個咧就唔係德國人嘅物理數學，所以咧。希特拉認為咧，我哋就要排斥愛因斯坦嘅物理數學啦因為咧佢唔係我哋德國嘅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呢個交流唔到嘅因為佢認為係冇一個客觀性普遍性嘛物理數學冇一個客觀性普遍性，只係有呢個民族性咁就冇法子交流，所以要排斥佢嘅咁另外咧有啲例子就譬如呢個馬克思。馬克思就認為這個呢唯心論呢是這個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呢就只是講唯心論而已這個無產階級呢才講這個唯物論所以呢我們呢要否定這個資產階級否定這個唯心論列寧呢就認為這個量子力學呢是資產階級的，所以呢又是應該要加以排斥這個史大林他呢就認為這個呢門德爾的遺傳率呢又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是這個資產階級的生物學所以呢他決定要清算這些生物學家這些都是這些就是認一是就從民族一是就從階級來到去規定他的真理這個民族有自己的真理或者階級有自己的真理咁樣時候呢如果唔係呢個民族或者唔係呢個階級所講嘅真理呢就唔係真理啦，咁呢啲呢要否定要排斥要清算之類等等咁樣呢啲咁嘅講法呢就變咗呢原來呢呢個真理裏面呢係唔能夠互相交流冇一個客觀性冇一個普遍性嘅真理變咗呢我哋係唔能夠互相交流啦呢個咁咧五四運動之後咧，中國人咧就認為呢個咧，即係好多中國人都認為呢個儒家咧係呢個封建時代嘅產物我哋而家現代社會咧唔應該再存在呢啲儒家思想呢啲咁封建咁落後嘅想法，我哋唔應該再保留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咧用呢個時代。嚟到去講啦每個時代有佢時代嘅真理呢個我哋現代咧係唔應該咧再講翻呢個咧封建時代嘅嘢嘅我哋現代咧唔應該講翻古老嘅儒家思想嘅呢個咁呢度咧即係話咧儒家思想並唔係一個普遍嘅真理啦呢個儒家思想並唔係一個客觀嘅真理啦所以咧只是有時代性，在現代呢就不應該保留了，不應該再講了這樣的意思這樣這些這樣的講法呢他們共同的錯誤就是在於他們不相信這個呢有一個客觀性或者普遍性的真理存在他們不相信真理呢是可以超越民族超越時代超越階級他們不相信有一種超民族超時代超階級意識的真理存在但是其實我們現在想說的真正的真理呢最初呢你可以說是由一個特殊的民族特殊的時代特殊的階級或者特殊的人物所發現真理呢跟這些民族時代階級有沒有關係呢有 真理呢总是会被人所发现的，而这个人物呢总是属于某一个特殊的民族，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处于一个特殊的阶级里面，这个由一个特殊的人物发现这些真理出来，这个但是由这个人由这个特殊的人物发现这个真理开始，这个真理其实就有一个超越主观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讲紧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理呢由被发现的一刻开始呢就已经是有一个超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种超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呢其实就是可以让不同的民族，让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运用能够运用他们的理性去加以承认即能够被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他们能够运用理性去承认的真理这些才算是真正的真理如果不是这样的真理就一定不是真理，即只可以被某一个特殊的民族或者只可以被某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阶级甚至是特殊的人物去理解的，只是被某一个特殊的民族特殊的阶级去运用的，那些都不算是真理真理一定是超越这些民族，超越这些时代让人都能够承认的，那些才算是真正的真理只是某一个民族承认的，只是某一个民族能够运用的这样那些就不算是真理，它只是某个民族或者某个时代或者某个人的偏见而已但是原来我们人类历史里面呢很多时候呢很多时都会将这些偏见当做真理以前的真理可能都是偏见我们很多时候所讲的真理呢很多时候可能都只是偏见的这个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一样嘢就是一个真正真理的本身一定有它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人类是有运用理性认识真理的可能的这个即是我们固然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误会了以为一些偏见就是真理了但是不可以因此而认为我们人类就不能够认识真理，人类认识的永远都只是偏见我们其实是有运用理性认识真理的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一切真理原来都是主观的啫原来所有真理只是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时代咁即係话呢我哋就否定人可以用理性嚟到去超越偏见人永远都只可以活喺偏见里面人嘅理性係唔能够超越偏见咁人类又好悲哀呢个人类其实係因为相信呢个真理係有客观性有普遍性人才会要求去发表不同的言论人才会要求去交换不同的意见我们才会互相批评会作出这个学术交流会虚心去求教我们之所以去互相交换互相交流互相求教呢其实正正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有客观性有普遍性我们才做这些这样的活动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人的思想 原來呢是會被時代所限制，或者我們的思想是會被民族所限制這樣呢，我們根本呢就不需要去互相交換意見不需要發表言論不需要去做學術交流這個不同主張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去互相商量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這個所以在這個這樣的講法底下呢民主是無可能你使乜商量呢不需要商量這個你自己決定曬得的這個因為呢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人呢你是冇得溝通的嘛不需要商量的嘛這個就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不同的民族是互相排斥不同的時代是互相排斥互相排斥就是說不同的民族是互相敵視的這個我說你不對你說我不對這個我說我中國文化一定對我反對所有你西方的文化或者我說我這個共產主義一定對你其他想法全部都一定錯這些是一種敵視的看法或者我認為現代人講的嘢先一定啱古代人講的嘢呢好無知嘅錯嘅一定會排斥佢哋咁呢啲呢就都係一啲呢互相排斥嘅睇法因為佢根本覺得係呢、這個唔需要交流嘛冇商量嘅必要㗎嘛呢個所以變成呢一切學術文化都只不過係宣傳文件你可以用辯論來到去裝飾它這個辯論技巧夠呢你就贏了這個所以呢所有學術文化呢就變成只不過是野心家的工具我們就見到了這個野心家呢就會用很多運用很多不同的學術文化來到去達成它的目的這個咁我哋見到佢哋都唔講緊嘅都未必係真理佢哋借助一啲真理嚟到去達成佢哋嘅政治目的呢個咁樣呢借助啲學術文化講法嚟到達成野心家嘅工具達成佢哋自己嘅目的所以我哋見到呢個呢冇理由呢、這個共產主義呢會講呢一個呢贊成呢、這個儒家的文化的照計這個但是他們就會仍然都還會是這個宣傳儒家的學術文化在很多孔子學院這樣之類這樣這些都是呢用了一些學術文化去達成一些野心家工具的方式這個但是其實這一種這樣呢不認為這個學術文化是有這個不認為這個真理是有這個客觀性普遍性而只是某個民族某個階級或者某個政黨 的一種看法而已這樣呢這種這樣的看法認為真理呢是沒有這個普遍性客觀性的看法呢帶來的就是這種呢互相敵視不能夠互相交流的看法這種看法呢其實只是會毀滅人類的學術文化價值所以呢我們如果想肯定人類的學術文化價值呢其實我們就一定要肯定有真正的真理而這個真正的真理呢一定是要有這個客觀性普遍性有客觀性普遍性的真理呢人類的學術文化呢才真正能夠交流才能夠呢得到一個肯定才能夠容易講到它的價值如果不是呢就變成呢這個只不過是互相批評這個互相敵視互相排斥這個根本就不能夠互相交流人類的真理呢基本上呢是不能夠呢發展到出來的這個 啊，咁樣咧，下次咧就希望咧能夠咧再就呢個論題咧作一啲分析啊，希望咧可以咧清除一啲一啲浮妄之論啊，呢、這個咁樣啊，好多謝大家今日聽我講呢、這個多謝。